一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那么每个周六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旅行阅读会单元，一起来读旅行书。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个周六阅读的这本旅行书，一起来探寻作者笔下旅行的足迹。这本书的名字叫《介不介意聊聊天》，它的作者是郭成，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大家所熟悉的行者橙子。我记得上周和大家介绍过作者行者橙子，他在辞职之前做过编辑记者，也曾经在公关公司任职，和文字打交道。辞职之后啊，据他自己所说，与30多个国家百余座城市的数万人擦肩而过，骨子里却是一个恋家的人。他自认为是用忧伤的眼睛来看世界，但他的字里行间却充溢着光和力量。行者橙子曾经出版过《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两本旅行书。那从上周开始呢，我们阅读的就是他的第三本旅行书《介不介意聊聊天》。那我还记得上周也曾经介绍过，这本书一共分为7个部分，从如沐四月春风一直到愿我陪你过冬，可以说四季的游走尽在书中有所展现。那我的计划呢也很简单，就是在每一个章节当中都选取最有意思的文字，在旅行阅读会里和您分享。上一周呢，我们读到的是这本书的一开头的部分，也是在如沐四月春风当中的这么一段，叫手可摘星辰。那今天的时间里呢，其实我还是舍不得离开这一段，就是如沐四月春风当中还有这么一小段文字，叫来自火山的明信片。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作者眼中的海岛有什么不一样。说到这个海岛的名字，还得先卖一个小关子，因为即使是你自己来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其实作者有很多的目的地的名字不是从一开始就告诉你的，那这就有点像是一个小故事或者是某一段电影的片段所呈现的那样，从一个广角或者是一个长镜头开始，慢慢的渐入佳境。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段来自火山的明信片，来试试看你是否也有着相同的海岛记忆。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岛上的天气说变就变，中午在镇上，头顶的太阳还毒辣的叫人焦躁，转眼车开上了山，不过一个小时的功夫就下起雨来。这雨来势凶猛，云像水里四散的墨汁膨胀着压下来，把白昼变成了黑夜。司机打开车灯，在逐渐拥堵的道路上缓缓前行。雨越下越大，还夹杂着冰雹，乒乒乓乓地落在车顶上，砸在玻璃上。大雨拢着车窗，眼前一片模糊，道路两旁的树和建筑已经没有了轮廓，只剩下斑斑色彩。司机倒是慢条斯理地打开了 CD， 哼起歌来。他告诉我们说，别着急，大概要半个多小时才能到目的地，那个时候雨恐怕早停了。我在车里百无聊赖，汽车停停走走，书和手机都看不下去，只好琢磨窗外的景色。一片长条形的红色模模糊糊地移过去，我猜它是店铺的招牌，难不成也可能是横幅，如果这里也兴挂横幅的话。汽车忽地停下来，大家的脸都贴在前面座椅的靠背上，窗外几只棕红色的圆点飞快地移动过去。 想必是谁家养的鸡被冰雹打到，正四处逃窜的吧。我最佩服的是那骑摩托车的，如此大的雨还要赶路。于是吐了哈气，擦擦玻璃，效果有限，但勉强可以看清楚了。一双拖鞋，一条短裤，上身套一件防水外套。也许是渔民吧，遇见水像是到了家一样，骑在摩托车上竟也格外安心。正想着，玻璃继续被雨水遮上，好似罩上了一层塑料布。窗外掠过的依旧是色块的斑点，天色很暗，周围的一切也是暗淡无光。车里的音乐终于更换到了熟悉的节奏，那几句歌词把大家从各自的心事中叫醒。几句歌词把我的思绪一下带回到四姑娘山的藏民家里，在天高云阔的地区久住，人心也变得无比广阔，牛羊都不怕生。我想大概跟他们的主人一样，把所有的人都当作好人，便没有了戒心。我记得当时我只身一人闯进牲畜的地盘，躺在一片空草地上，望着幽蓝的苍穹，像跟什么人对视，看进了他的眼里。这个人想必是位圣人，包容一切，淡泊名利，悠哉悠哉。几只牛羊凑近了，好奇地看我，我便冲他们做鬼脸，他们又缓缓地走开了。我当时还没有辞职，工作上的烦心事接踵而至，在那片草地上却怎么也想不起公司的事情了。那一瞬间，我觉得吸着从雪山中吹出来的夹杂着牛粪味道的冰凉空气，比坐在新搬进的格子间里吸甲醛要好得多了。而此时距离那个在四姑娘山的我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司机依旧哼着曲调，不知他能否听懂这歌词里的意思。我们这次要去的也是山，只不过没有雪，是火山。对，巴厘岛的火山。 Cristais de branca areia, estrelas de mancheia, colar de flores, meu ler. Lua, a nossa ceia.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每周六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张帆。今天我们读的这本书还是行者橙子郭橙所写的这本《介不介意聊聊天》。从牛羊遍地的四姑娘山被拉回的记忆一下被拽到了巴厘岛的火山边上，让我们继续来读作者笔下的巴厘岛这张来自火山的明信片。雨已经小了很多，稀稀拉拉的，一片树叶从车顶滑下来，恰好贴在我这一侧的车窗上。乌云的天幕徐徐拉开，太阳虽然没有出来，车子里却也亮堂了起来。这片叶的经脉就像那投影一般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车子启动，它也动了一下，像一只可怜的干巴巴的小手，正要换我去帮它做些什么。司机一个转弯，叶子掉了，只听见司机说，前面堵车了，我们去梯田。梯田也是一个景点，说是景点，其实连一个观景台都没有。这也倒好，更原汁原味一些。只是游客去的多了，旁边就总少不了叫卖的商贩。由于我曾经在国内的南方、西班牙的二手店、泰国和韩国的市场上都看到过同样的工艺品，他们都宣传是当地特产，所以我对那些街边私人的小商品的出处有所怀疑，倒不如眼前的风景来得实在。天依旧阴，能见度却不差。从远处看过来，视野的尽头是巴图尔火山，旁边另一侧是巴图尔湖。近处我们的对面有一座山，上面布满了植物，隐约可以看到有几间简陋的棚子，大概是农民歇脚避雨用的。这山是三面的，路一环一环地通向我脚下。我看了看，有农民从我这边沿泥泞的盘山路走到对面的山上去，脚步不慢，也就十分钟的路程。里面的庄稼种得算不上整齐，就规模和相貌远无法和原阳梯田相提并论，反倒是眼前的几位农家的对话吸引了我的注意。他们隔着山在喊着什么，声音大到不用喇叭，在这马蹄形的山谷里形成回音。距离我们不远的这位中年妇女在喊完一句话之后开心地笑着，不小心一眼瞥见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游人关注的重点，于是尴尬地收起笑容。那笑容要收又控制不住，只好低着头躲进附近的棚子里。凑近棚子一看，里面黑压压的一片，还有不少人呢。他们有的见到我拿着相机示意我另一侧有台阶，人也不多，可以下来拍照。我连忙点头笑着答谢。一连拍了几张不大满意的照片之后，我稍稍有些扫兴了。望着远处的云，风给他们分出了层，那下面是壮观的巴图尔火山，山上黑色的大概是爆发之后留下的火山灰，逐渐到山下渐变成浅绿色。湖水沉默着，纹丝不动，泛出柔和的光。 She was a gorgeous little girl, only 10 years old, with her mother's smile and her father mother's eyes, and she was taken way too soon. A life so full of promise, full of hope, but never realized. And I raised my fist in anger and wonder why you take the tender hearts and leave the rest of us behind. Question why? Ours is just to live and try to settle for the answer, whatever it might be, until we see it face to face in another time and place, where the river of your peace runs. Since his country shipped him home with a silver star and a broken heart. More than his innocence was lost to a complicated war, his baby brother didn't make it back at all. And each night in silent anger he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sacrifice, and each night he falls apart.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今天我们读的这本书依然是郭成行者橙子所写的《介不介意聊聊天》。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还是在它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如沐四月春风》当中的这一个章节，来自火山的明信片里做着更多分享。那么读到这里，我们上半时段要暂时告一个段落，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和我们回到今天的旅行阅读会，分享书中的精彩旅行。我是张帆，我们一会儿见。 Must admit, sometimes we feel so small. We wonder if you're there or if you really care at all. Until we see you face to face in another time and place, where the river of your peace runs free. Where the river of your peace runs.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用我自己的步伐、yeah、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今天读的这些文字呢，都是来自行者橙子，也就是郭橙所著的这本《介不介意聊聊天》。在这本旅行书的第一个部分《如沐四月春风》里，我们已经选取了两个段落。在上一周呢，我们读到的是手可摘星辰，可以说是旅行梦想的成长。那么今天我们上半时段刚才选择的是来自火山的明信片，从中呢，我们也读到了这样一个熟悉的名字——巴厘岛。在这样一个成熟的或者说是过度热门的旅游海岛上，作者旅行的足迹，他所选取的角度又有哪些不一样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来自这一段当中的内容，一起进入下半时段的旅行阅读会。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在梯田边一连拍了几张不大满意的照片之后，我稍稍有些扫兴，转身要走的时候，身旁竟凭空出现了两个小女孩，她们黝黑光亮的皮肤，个子一高一矮，年龄大一点的也就8-9岁的样子，小一点的那个走路都不大利索，大约也就6岁多一点。姐姐穿着当地的民族服饰，背个书包，妹妹穿着一件米老鼠的短袖 T 恤，两个人都穿着同样款式的拖鞋。他们抬起头，炯炯有神的眼睛对着我，仿佛在跟我说话。我从他们的睫毛间的双眸看进去，直达幽蓝的苍穹乃至浩瀚宇宙。个子高的女孩问我，你喜欢明信片吗？我惊讶地问她，你会说英语？嗯，会一点点。他继续用英语喃喃地说着，同时揪着自己的衣角。我实在是有些惊喜，就示意他们把明信片拿出来给我看看。于是就看见他们在书包里翻腾着，我心里偷笑，小姑娘啊，真是找错了目标客户了。通常摄影师是喜欢明信片，可以对明信片要求很高啊，而我更喜欢用自己制作的原创明信片寄给朋友，平时很少会买别家的。不过他们着实又找对了人，因为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冲动消费者，有时候消费的并不是物品本身，而是交易的过程。我可能会为一段愉快的经历买单，不管对方卖的是什么东西。趁他们找东西的时候，我问了一句，你的英语是跟谁学的？这个时候，姐姐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沓明信片，显然小手不够用了，我连忙伸手过去接住，无意间 碰到了那只干枯却温暖的手，活像雨后凋零的树叶。女孩简短地回答我的话：“爸爸。”发音像模像样的。也难怪，如果父亲是做生意的，那英文自然是会不少。孩子也可以借假期休息的时候帮着家人分担些工作。我翻看着手里的明信片，全都是巴厘岛的风光摄影作品。拍摄水平嘛，不敢恭维，与乌布纪念品商店里的质量差了很远。妹妹麻利儿的帮我打开了几套明信片，用肢体语言示意我这些都可以打开来看，每一张都是不同的主题。小家伙看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抿着嘴冲我乐，汗水从他的鬓角一侧流下来，刘海塌着贴在脑门上。多少钱一套啊？我轻声地问，怕但凡有粗糙的举动都会惊到这对柔软的姐妹。姐姐伸出一根手指头，妹妹伸出双手十根指头，两个人用手比划着，场面有些滑稽。我想笑却一直绷住，姐姐见妹妹与自己的手势不同，怕我以为他们意见不统一，于是又把妹妹的小手按回去，教她也学着自己的样子伸出一根手指。我大概了解当地的物价，一根手指头代表的是10000卢比，十根就是10000，前者是中式的说法，后者当然是美式说法了。我已经想好要买哪些了，但依旧不甘心，想从他们的口中套出更多的信息来，哪怕是一个编纂的故事，只要是对方说出口的，我便不去核实真伪，你说了我就信，真伪自有时间去验证，我只是匆匆一个过客。我问他，为什么自己出来卖明信片，你爸爸呢？女孩不作声，我以为他们听不懂，于是换着措辞又问了一遍，心里默默地给姑娘鼓励，拜托说点什么吧。爸爸，他扭头看了一眼棚子，从这个角度看不到人，他让我们做的。听到他回答的话，我又问，你喜欢卖明信片吗？他咧开嘴，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含疑而笑。我长舒了一口气，并没有什么催人泪下的故事，这或许正是我所期待的结果。我并不希望眼前这两个拥有明亮双眼的孩子经历什么曲折的生活，快乐就好，不论生意好坏，靠自己的劳动获得金钱无疑将成为他们珍贵的经历。我拿了9套明信片，掏了掏兜，把所有的零钱都给了他们。不用找了，我明天就回国了，反正也用不到了。说完，我便顺着台阶往山上走。还没走出几步，小姑娘追过来，硬要塞给我2套明信片才肯罢休。我笑着回到车里，郑钧的歌声依旧在耳边环绕。在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清，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爬过了唐古拉山，遇见了雪莲花，牵着我的手，我们回到了他的家。是火山还是雪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次旅程可以让我的心更加清澈。回到酒店里，我摆弄着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明信片，想起白天的故事，越发爱不释手了。我精心安排着他们未来的归属，一套留给自己，再送给身边几个要好的朋友一人一套，剩下的回馈给网友。 它们对我来说已经远不是明信片这么简单的物件了。第二天退房登机回国，凌晨到家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翻起背包，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些明信片了。一声惊雷在脑中劈开，耳边又撞钟似的敲个不停，脑仁中的另一个自己从万米高空急速陨落，掉进海里，泛起一片杂乱的水花，继而又沉入海底，耳边呼啸的风声继而转为寂静。天亮再联系酒店，回复也是令人失望的。我寻遍了所有能想到的角落，依然一无所获。累了，瘫坐在地上一动不动，休息一下，再翻一遍，得到的还是同样的结果。我依旧做着自己的事，写稿、参会，准备接下来的签证材料，接受采访。一次在回家路上遇到刚放学的胖小子，吵着要奶奶给买冰棍吃，奶奶拗不过，只好掏钱。男孩心满意足地举着冰棍大摇大摆地走在前面，老人偷偷地把找回来的零钱塞进胖孙子的书包内兜，再小心翼翼地把书包放在便携的行李推车上。我猛然间想起自己的行李箱似乎还有一个口袋没有找，于是赶紧回家把箱子底儿朝天翻了一遍，还是没有。我终于放弃了，可能上天如此安排是有原因的吧。有时候越是在意的东西越是容易失去，转念又一想，分明是自己粗心大意，把这些明信片拿出来又放回去，倒腾几遍总算是弄丢了。后来我几次在整理此行图片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两个笑容满面的眼睛如洁净苍穹般的小姑娘来。我总觉得那些明信片被我带回来了，只不过放在了某一个我记不起来的角落里。 Where there is injury or pardon Lord And where there's doubt to faith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郭成、行者橙子所写的这本旅行书《介不介意聊聊天》，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读到这里。在他的书的封面上有这么一句话，城市越大却让我们更加孤独，对白很多仍然走不进彼此的世界，每个人都值得看一看与你截然不同的人，不必效仿或替谁感伤，只为成就更出色的自己。好了，今天的旅行阅读会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张帆，不要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走进这本介不介意聊聊天。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诵读小站，欢迎您继续收听。 So much to be consoled as to console to be understood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